白雪公主。从前有一位王后，生了一个女儿，她的皮肤像雪一样白，王后就给她取了个漂亮的名字，叫白雪公主。不久，王后就死了，国王又娶了一个新王后。新王后长得很美丽，可是她的心眼儿很坏，要是谁长得比她美丽，她就想法子害那个人。她有一面魔镜，能知道全国哪个女人最美丽，她就天天去问镜子：镜子，镜子，谁是全国最美丽的女人？镜子回答说： 王后啊，您最美。 王后听了心里真高兴。一年一年过去了，白雪公主长大了，越长越美丽。一天，王后又问镜子： 镜子啊，镜子， 谁是全国最美丽的女人？镜子回答说： 王后啊，白雪公主比您美丽一千倍。 王后气坏了，找来一位猎人，对他说：快，把白雪公主带到树林里杀死她，拿她的肺和肝来见我。猎人是个好心人，他把公主放了，在树林里打了一头小野猪，把野猪的肺和肝拿给王后看。王后以为白雪公主真的死了。白雪公主在树林里跑呀跑呀，傍晚才找到一间小房子。白雪公主走进去一看，桌子上面排着七只小盆子，七只小勺子，七把小刀子，七把小叉子，七只小茶杯。靠墙边放着七张小床，铺着七张雪白的小被单。白雪公主饿坏了，她从每只盆子里拿了一点点东西来吃，又拿起每只杯子喝了一点点酒。吃好，她就睡了。晚上，七个小矮人回来，他们点起了七盏小油灯，把房间照得亮亮的。马上发现自己的东西让人家动过了。 谁坐过我的小椅子？ 谁吃过我盆子里的东西？ 谁碰过我的面包？谁尝过我的菜？ 谁动过我的小刀？ 谁拿过我的叉子？ 谁喝过我的酒？ 后来，他们看到白雪公主睡在床上，就不想了。他们轻轻地说： 别吵醒这位美丽的姑娘。 白雪公主醒来了，告诉七个小矮人，是王后把她赶到树林里来的。七个小矮人就把白雪公主留在家里了。白雪公主天天帮七个小矮人洗衣服、烧饭，把小房子整理得整整齐齐。七个小矮人可高兴了。这天，王后又在问镜子： 谁是全国最美丽的女人？ 镜子回答说： 王后啊，这儿您最美丽，但在七个矮人那里，白雪公主比您美丽一千倍。 王后听说白雪公主还活着，气得直咬牙齿： 哼哼，谁比我美丽，我就得害死他。 那 个坏心眼的王后扮成一个卖东西的老太婆，来到矮人的家门口叫着： 卖好东西啊，卖好东西啊。 白雪公主站在窗口问她： 老婆婆，您卖什么呀？ 王后举起一根五彩丝带说： 卖漂亮的丝带， 您买一根扎在头上吧。 白雪公主怎么知道她是王后呢？就让她进屋来了。王后装着帮白雪公主结丝带，突然用丝带把白雪公主脖子一勒，白雪公主就倒在地上了。七个小矮人回家来，赶紧把白雪公主脖子上的丝带剪断，把她救活了。七个小矮人对白雪公主说： 卖东西的老太婆是王后扮的，她要害你，以后可别让陌生人进屋来了。 王后回到王宫去问镜子了，镜子还回答说，在七个矮人那里，白雪公主比她美丽1000倍。王后这回装成卖梳子的老太婆去敲小矮人家的门，一边喊着： 卖东西哟，卖东西哟。 白雪公主说： 你走吧，我不让你进屋来。 王后举起一把亮晶晶的梳子说： 你瞧我的梳子多好看，你买一把梳梳头发吧。 白雪公主怎么知道她是王后呢？就让她进屋来了。王后拿起梳子在公主头上一梳，白雪公主就闭上眼睛倒下了。原来这把梳子是有毒的。七个矮人回家来扶起了白雪公主，把插在她头上的梳子拔掉，白雪公主的眼睛就张开了。他们知道这又是王后干的，对白雪公主说： 以后再也不能让陌生人进屋来了。 王后又问镜子，镜子还是说，七个矮人那里，白雪公主比她美丽1000倍。这回，王后做了一只苹果，一半是白的，一半是红的。毒药全放在红的这一边。她装成一个乡下的女人，来到小矮人家门口叫着： 卖苹果哟，卖苹果。 白雪公主说： 我不买。 王后忙把苹果切开，吃着白颜色的一半，一边吃一边说： 这样好的苹果为什么不吃呀？你怕有毒吗？你瞧我不是在吃吗？ 姑娘，我把这红的一半送给你吃吧。 白雪公主从窗口里伸出手来接了那半只苹果，刚咬了一口就给毒死了。七个矮人回家了，想尽办法也没有把白雪公主救活。他们不知道哭了多少天，流了多少眼泪啊。白雪公主死了，可是她还像活着的时候一样美丽。七个矮人舍不得把她埋在地里，就请人给她做了一口透明的棺材。七个小矮人抬上山去放着，每天有一个人守着她。有一天，来了一位漂亮的王子，他看见白雪公主安安静静地躺着，像活着一样美丽极了，就对七个小矮人说： 我太喜欢她了，让我把她带走吧。 七个小矮人看见王子这样诚心，就答应了。 王子手下的人抬着棺材走着走着，忽然给一棵大树绊了一跤，棺材摔到地上去了。说来也真巧，这一跤把白雪公主喉咙里的那块有毒的苹果倒出来了。白雪公主又活过来了。王子和白雪公主结婚了，婚礼非常热闹，来了许许多多客人，七个小矮人也给请去喝喜酒。那个坏心眼的王后知道白雪公主还活着，一气呀把嘴巴气歪了，歪到了耳朵下面，把脸气长了，下巴一直挂到肚脐，把眼睛气得直冒火。突然啪啪两声，眼珠子炸了，她一下子成了世界上最最难看的女人。她把镜子砸得粉粉碎，捂着脸跑到森林里，再也不敢见人了。 青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